术士的生命不高，防御也弱，受了这一刀之后，魏琛只恨自己不会瞬间移动，眼瞅着印山虎已经转过身来。补刀？没有，印山虎的刀已经归鞘，这时是端了个枪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迎风不振，一点没想着姑息就已经扣动了扳机。火舌喷出的一瞬， 魏琛就觉着视野里一花，再一看是叶修的军模校及时赶到，撑起撑击伞硬扛向了这一击。另一边战斗起来特别积极的唐柔和一直想为自己的输出证明的莫凡，都已经操作着各自的角色冲上去了。印山虎再次变换了武器，挥舞着拳脚和两个贴近身的角色站在了一起。 印山虎的战斗力可比甲乙丙丁四个召唤兽强太多了。剑客甲也会迎风一刀斩，可是哪有印山虎使出来这堪比一号 BOSS 技狼暴走时的声势？不过印山虎再猛，毕竟已经就剩 10% 的生命，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放手一搏，节奏只需一味的加快。 并不需要考虑战斗续航之类的问题，而有意放慢节奏和药品或是一些技能的冷却呼应，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追求输出的玩家来说，其实挺喜欢最后 10% 这疯狂的阶段。追求输出，在现在这个团队中，没有人比莫凡更迫切了。不过说起来，最后这个 BOSS 印山虎，并不是一个方便拿来衡量输出的 BOSS。 因为之前的90%的战斗，显然对于层出不穷的召唤兽，反复杀死意义不大，控制住却更有利于局面。叶修他们就是这样做的，所以团队那些负责和召唤兽周旋的角色，注定输出是不会高的，所以这个 BOSS 用来衡量输出没多大意义。但是莫凡的毁人不倦已经连续在四个 BOSS 身上丢人现眼了。 虽然眼下也知道这个 BOSS 衡量不了多少输出，但还是特别奋勇。不过其他人在这 10% 的阶段也客气到哪儿去？一时间炮火轰鸣，刀光剑影，各种绚烂的技能光影围绕在印山虎的身遭。这不光是这个 BOSS 的 10% 生命，更是这副本最后的 10% 生命。 除了放开手脚输出，甚至还可以打得更大胆一些。到了整个副本了最后阶段，只要能保证最终胜利就是通关，哪怕有战斗减员，也不会改变这一点。当然，也没有人因此就过分不顾生命，只是在抢攻的时候，经常可以尝试一些胆大的操作。印山虎的生命下降得飞快。 惺惺众人的血线也是以特别紊乱的情况东降一截，西跳一下。安文义此时是最忙乱的一个人了，这样混乱的局面，他可就真有些应付不来了。反应和手速，这都是他的软肋。还好有叶修，一边抢攻印山虎的同时，在安文义照顾不周的时候，他的散人就会给予一下援手。 虽然作用特别有限，但是恰到好处。有时安文义差的就是那么一秒，结果这一秒由军魔校的一个小法术就撑住了。小手冰凉再一出手，一个险些因为治疗不加时挂掉的角色就这么活下来了。战斗减员始终没有出现，有操作者水平够高的原因，更因为治疗职业掌控得很好。 安文义的反应和操作虽然跟不上，但是意识和判断都特别清晰。怎么把全队角色的生命都维系在安全线以上？他其实是相当有思路的。难得只是他的水平不足以把他的这种思路变成现实，但多了一个叶散人后，一切就全都实现了。系统消息。 伴随着印山虎倒下，最抢眼的当然还要数系统及时公告出的消息。BOSS 印山虎和整个印山贼寨副本的首杀， 两个消息接连一并地闪了出来。此时已经是凌晨3:13，游戏里依旧人满为患。对于这骇人听闻的两个系统消息，玩家们虽然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此时看到还是很有些抓狂。这帮家伙居然真的做到了。70级阶段，杀10人团队副本一次通关。普通玩家意识中完全不可能的事，星星工会做到了。这帮人真的已经是职业水准了吗？副本这一打完，就到了领首杀奖励的时候了。相比这个，副本里爆出的东西真不算什么。印山虎最后也就出了2件紫装而已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大概足以泪流满面的，但对于星星，对于他们要参加挑战赛的队伍，成装才是他们所追求的。靠副本爆率出成装，这个太难了。但是现在5个 BOSS 加上整个副本，一共6个首杀记录，这种记录奖励照以往经验来看都肯定是重装级别的，就是不知道现在把每个 BOSS 都列出了首杀记录，会不会对奖励有所削弱。这时候的奖励才是星星众人真正关心的。 我要领了啊， 叶修说着。 领吧。 所有人深呼吸。 一号 BOSS 先锋季狼首杀， 叶修说着点选了这一首杀奖励。团队频道内系统给出公告， 橙字。 陈果还没看清是什么呢，只见到那橙色的字体就已经尖叫出来了。 冷静。 武器。 陈果多看了一眼，再次幸福地尖叫了。武器从来都是所有装备中最被重视的，职业圈里银装普及率还远未达到100%，但要单说银武的话，却是无限接近着这个普及率。一直没达到，只是因为每赛季都会有一支新战队加入，拖了后腿。先锋季狼的首杀奖励装备杀破狼，75级太刀，重量2.4千克，耐久24，攻速8，物理攻击750，法术攻击800，力量加42，智力加35，物理暴击加10%，攻击速度加3，迎风一刀斩技能等阶加3，攻击命中时有5%的几率令目标物理防御降低10%，持续5秒。所有人的鼠标光标此时都停留在杀破狼上，欣赏着显示出的装备数，直至叶修开口说话。 我们有用剑的吗？ 啊， 乔一帆这边应了一声。 你先拿着用， 叶修说着。他这样问当然不是因为不舍得给人，而是这把杀破狼并不是适合一寸灰这个镇鬼。太刀是剑系武器里比较中用的，可物理可法术，剑士4个职业系都可以选用，不过具体选用哪一把也要看该太刀的其他附加属性。这把杀破狼就附加属性来看，显而易见是比较适合剑客的，再不然狂剑士或者是鬼剑士中的斩鬼也是可以，倒是镇鬼和魔剑士拿着太刀就有些浪费附加的这些属性了。一寸灰目前手里用的是一把成武短剑，短剑是剑系武器里法术攻击最强加智力最多的，于是这把杀破狼真要和一寸灰手中的短剑相比的话，连基础属性的优势都没有了，一寸灰完全没有必要更换。 这个我用不着吧？ 乔一帆当然也是很明白这些的。 先放着吧， 叶修说。虽然拿到的是队伍里用不着的武器，换作是一些网游中时区绑定的话，当然就会很郁闷了。但荣耀里不是这样，所以拿到好装备，自己没用也是固定资产，总有展示出价值的时候。说到这儿，提一下有关绑定。之前文里有过装备绑定这样的描述。 所谓装备绑定，其实有两种解释。一种是把装备当名词，就是指装备无法交易之类；另一种是把装备当动词，意思就是这件武器或是其他装备装备到身上就会被绑定。玩网游的同学肯定特别明白这种意思。对前文出现过的装备绑定有疑惑的同学，结合上下文看到底是哪种装备绑定，于是就不会有疑惑了。一号 boss 的首杀奖励给了橙装，这让大家信心十足。看起来单体 boss 的记录奖励也并不小气。 二号了啊！ 叶修说着，跟着就领取了二号 boss 护寨统领沙暴的首杀记录奖励。 啊，这么多啊！ 团队里消息一出，陈国又惊讶了，这一次奖励居然多达三件。但是跟着一细看，这什么石什么木的，听着就不像装备。光标一上一看，果然这一次是给了三样材料。副本记录奖励的材料照理也该是野兔 boss 爆出的级别，不过现在对75级的材料一无所知。这三样材料，印山石、印山木、蓝牙月，听起来很有地方特色的材料，究竟有多大价值，还需研究，暂时无法评判。再接着，三号 boss 军师冷鹰，五个 boss 中论单体作战弱到没边的一位，既然也有了首杀记录，奖励也就不该太刻薄。况且冷鹰那一路埋伏大呼小叫，随后又和四号 boss 人熊并肩作战，对玩家角色的续航能力是极大的考验。换个不善于控制这种节奏的一帮人来的话，恐怕这一环节将是比最终 boss 还要高难度的关卡了。冷鹰的首杀奖励是一双皮靴，名字特别角色化，就叫冷鹰之靴。属性当然是橙子级别，除开基础的物理防御力不说，加30点的智力、12的移动速度以及10的跳跃都是相当不错的属性。这鞋要论标准的话，全智力的附加属性自然是魔道学者用最佳，但是对于战斗法师来说，提升智力也是有价值的属性。毫无疑问，这双冷鹰之靴被丢给了韩烟柔。 下一个， 叶修说着点向了四号 boss 副寨主人熊的首杀奖励。